音甜，中音准，低音劲，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 谁人在发奢意令？谁人用眼泪未令？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未令？谁人为爱恨卖力？谁人拥有或未令？迷离但却极刺激。 即系想讲嘅就系开始好啦，我谂你啊亦都睇住晒成个乐坛，即系由一个高峰你做到系啦，咁开始咧就我谂九十年代尾开始啦，咁就开始。 没落啦， 没慢慢向下啫，向下啫， 阳工业啊， 系啦，咁啊嗰阵时嗱，你自己睇 系 个原因喺边度嚟咧？即系发生咗咩事咧？ 其实系香港都即系成个媒体系好大关系嘅。咁、我哋嗰阵时你一定要买 CD 先听到个音乐啦。咁跟住翻版啦、你记得嗰阵翻版 CD 翻得好劲啦，咁变咗好多人都系买翻版啦。咁呢个第一个影响得好大啦。跟住互联网啦，硬路过啦。咁其实系咪冇人听歌？唔系冇人听歌，系有人听歌，系但系不过啲人系全部听晒啲免费歌咯。咁变咗呢个好正路啦。我一个学生仔都得10蚊，系咪先？我点会走去买嚟听嘅？我唔会买 CD。 即系同我哋以前细个嗰啲，哎呀，我唔食饭，我都要储钱，然之后买只碟，嗰种心态就好唔同啦。 咁因为咁啊嘛，因为嗰阵时我哋系一定要得呢个方法先可以换嗰只碟啊。 以前仲有另一个方法， 以前信我2蚊买， 听收音机，摆饼， 录音带， 录音带落去，揿嚟录咯。 有人声又唔 perfect 噶嘛， 系要拥有噶嘛。 但系后嚟嗰种咧，即系香港嗰个叫做啊，乐迷去买碟嘅嗰种文化系。突然间衍生咗另外一只嘢出嚟叫租碟啊嘛，又或者你搵人帮你，即系嗰啲师傅帮你得2蚊只啊嘛，咁你都叫有付出啊，你有俾钱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即系呢个，我觉得影响个乐坛好大嘅，真系，即系变咗佢哋个个都听免费歌嘅时间，咁我哋即系唱片公司赚咩钱咧？ 系 呢个系好正，即系好好大影响咯。 系，喂，咁当时你。即系身在其中啦，如果身受其害啦，即系我所谓嗰个开工嘅数字就开始，我谂你又唔系嗰啲马上领嘢嗰啲人嚟嘅，但都一定唔系即系所谓首当诶唔系我用一手你唔算系首当其冲嗰啲人， 都唔系噶， 都冲噶啦， 都冲噶，因为始终你都系突然间 job 得好犀利噶嘛， 系突然间噶， 突然间 job 得好犀利， 即系一个9798就借晒， 系啊，因为你一互联网一出嘅时间，啲人网上 download 嗰下真系。跌得好金， 你会唔会好唔开心噶？当时嗰一刻嘅冲击，首当其冲， 冇得唔开心咯，只系怨一句科技影响市场咯，即系你个科技越先进就影响个市场。 而又真系嗱，讲咗咁多年，其实又真系救唔翻嘅，即系呢个呢件事，即系学黑勤话斋，其实真系翻唔到转头嘅，即系 day one 你有咧。你讲嗰啲咩道德啊，嗰啲都系即系揞住一阵嘅啫。讲到尾咧，其实成件事系翻唔到转头， 翻唔到转头 咁亦都对于成个音乐嗰、那个成个音乐工业咧，产生咗一个灾难性嘅影响啦。 系啊， 咁你嗰阵时点样啊？即系会唔会有冇影响生计先？ 都会有噶，一定少咗好多啦。 唔系，首先有和食少几餐啦。 唔会有和啦。 有和其实都变咗 嘅。系后来佢都可能走翻啲冇咁高档次嘅路线啦。 9798，你谂下， 千两嗰啲咪算咯。 开始跟住开始嗌饭盒添啦，系啦，汽水又自己贵又好啦，出去嗌无谓啦，咁样 仲要等特价嘅啫，买一大 箩。但你有冇谂过即系后着噶？ 后着都冇噶， 即系你继续都系因为嗰阵时咧另一个。所謂咧嚇新勢力嘅崛起就係內地嘅市場啦，咁嗱純粹因為經濟好好啦，咁亦都佢哋好需要， 需求多， 等於成個電影圈就抽咗一大扎人就好啦，就內地就市場啊，表現百萬啦，好啦，音樂人都上咗好多上咗去噶嘛，但你又唔係好見你成日上去個音樂噶，其實 我有嘅，不過咧就少啲咯，同埋始終我覺得上去做音樂就好嘥時間。咁我結咗婚生咗 BB 之後，有咗仔女之後，我就更加冇乜時間上去咯。 係， 咁變咗就算佢哋真係要做嘅，我成日都講你哋落嚟啊，落嚟香港我幫你錄。 係， 如果唔係我就冇乜時間抽到時間上去。 係咯， 咁就其實你去大陸做嘢，你都要抌個身落去嘅。 係， 真係咪先？咁你變咗我又始終冇呢個時間去做，咁咪變咗冇辦法。 嗯， 系啦，呢个市场唔可以 好长久咁样做落去吓。 系，咁但系你又唔惊即系咁？你首先你头先讲啦，有小朋友，咁你嘅负担就大咗啦。 系啊， 咁你 即系你嘅一方面就市场细咗， 系 咁又你又负担又大咗嘅时候，咁你都要吓继续维持你嘅 营运，你 咁都要做嘅，咁都即系唔会话衰到即系完全冇嘢做嘅。咁我来唔中都会有啲嘢做嘅。咁有阵时诶编下歌啊，诶作下歌都有嘅，但可能系唔系话诶香港嗰啲咯，其他地方都有嘅。 哦，即系例如咧吓， 例如越南我呢啲有， 系、哦、即系你帮越南歌手写歌啊？ 都唔系写歌， 编歌啊， 编下歌啊，做下咁有好多朋友都会揾下我做呢啲嘢嘅咁样。 哦，系啊， 系啊，系啊，其他地方都有嘅。 吓吓， 系啊，系啊。 哦，即系你都享负盛名啊。 咁同埋有阵时啲concert 啊，都会揾我帮你做下啲 arrangement 啊，咁样咯。 兴趣咧，一匹布都讲唔完啦。一阵间继续讲，呢首歌都系谭国正有份帮手编曲嘅噃。 呢句歌词写得好，真系跟着音乐摇啊摇，实硬嘅听亲都。 颁奖嘅及时行乐啊！ 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有几时醒了 baby， 即系 去到嗰、那個即係叫做咧個樂壇開始由盛轉衰嘅嗰段期間，咁繼續都接 job 啦。咁我想問咧，即係譬如每一個 job 嘅嗰個價錢係咪都係同個市場一樣萎縮咧？係咪㗎？ 其他我就唔知啦，我就冇乜萎縮嘅， 差唔多，即系 差唔多，即系其實我覺得你， 但你冇加到嘅，跟住再加埋個通脹，其實你都係等於好似 係啊，其實冇加個價咯，但係就我亦都唔減價咯， 係 啊，即係我始終覺得你揾得我嘅，你梗係對我有信心先幫我做啦，你即係你要我同啲新人或者係要平價嘅話咧， 即係唔係鬥平咁樣做啦， 唔中意咯，即係我覺得始終做音樂嘅嘢，你欣賞我。我先覺得開心噶嘛，係咪唔係同你鬥平？喂，你平我俾你做，咁我覺得 其實唔係咁嘅， 係啦，唔係咁嘅。 嗰個方向應該 方向 唔係咁， 即係覺得我覺得你啱，我覺得你我適合你做你 artist 或者 artist 適合我幫你做嘅，咁你咪揾我咯。咁我亦都唔會交行貨俾你嘅，我哋會努力去做嘅，即係咁樣嘅意思咯。但係你都唔好撳我價錢，即係咁樣。 啊，你好均爭啊！你 係啊，即係撳錢失感情嗰只， 無謂做呢啲嘢啊。 错了节奏，一个人唱着歌，一小心就散入爱愁。感谢你总在脑幕以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让感觉不会虚弱，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匆匆，分享所有的感受。 每一次咧，即系有音乐人，尤其是你啲资深音乐人咧，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嘅。我又好想听下你嘅角度。 好啦， 而家嘅乐迷听想听嘅嘢，同你喺所谓一个吓当年即系香港嘅风盛时代，你觉得有冇唔同到咧？ 有啊， 你觉得系咩唔同咗咧？ 我觉得啲僆仔而家即系少听咗广东歌啊。 呢个第一啦，好惨 啊！系啊系啊， 真 系 惨啊！ 其实因为 少，真系少咗。 佢哋实在有太多嘅方法接触呢个世界。 market 完全唔同晒，而家有 YouTube 有成咧。佢哋一上 YouTube， 哇，大把嘢听啦，系咪先 ？Big Bang 我听，系咪先 ？Girl Generation 啦，系咪先？听嗰扎啦，咁。佢哋其實就分散曬香港嘅 market 嘅，即係佢哋真係聽少咗好多香港歌嘅， 係啊。咁但係譬如佢哋需要聽嘅嘢咧，即係嗱，譬如舉個例，譬如編曲 wise， 而家嘅歌嘅編嘅方法或者作嘅方法，或者所謂嘅結構，同上一個我哋個年代聽係咪已經好唔同咧？ 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為而家啲即係講價差嚟講啦，已經好多聲已經係近時係做唔到嘅。即 系 好多 effects 啊，好多 plugin 啊， 点解咧？ 即系近时 新嘢嘛， 新嘛，啲 effect 做出嚟嘅效果近时做唔到噶嘛。即系而家好多声啊，人声啊，可能听即系类似啦嗰啲，近时效果做唔到嘅，咁可能有新鲜感啦。同埋而家啲歌嘅 structure 唔系咁 normal， 即系你变咗你有阵时听歌 A B C chorus A B C chorus 或者点样 A B chorus 咁样，即系个编排就系咁啊。但系而家好多歌佢嘅编排都唔系咁噶嘛。 系咩？ 系啊。 死啦！点解我觉得咧而家啲歌浅咗嘅？ 点解咧？ 即系我嘅意思，佢个 melody 简单咗。 广东歌 系啊，广东歌啊，系啊。即系咧以前咧嗱，以前就好多 A B C， 跟住就 B C 或者咁样啦。而家咧就 A B B 完。 哦，咁我又冇乜， 連個旋律都簡單咗嘅喎，而家。 我反而我自己睇，即係除咗劉偉恆講嘅歌曲式嗰樣嘢之外咧，我覺得連即係咁講啦，編曲咧， 冇錯， 都嗱，我唔想用求其嘅，但係真係是但咗咯，即係 唔係講你啊，係啊，即係我嘅意思係而家嗰代嘅， 係咪大家都唔需要啲咁樣嘅嘢？ 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譬如《遊園驚夢》嚇，咁你一開始你個煙草，你一段係咪啲有啲 strings 啊咁樣，即係啲人，即係呢啲咧，你入邊唔會唱噶嘛？呢一 月嘅煙草係一段你自己創作出嚟，純粹擺頭嘅一個一段即係煙草嚟噶嘛。咁入邊就冇呢一段 melody 唱出嚟噶嘛。好啦，而家嘅歌係唔會有呢樣嘢嘅。而家可能咧就彈幾個 chord。 即係嗱，假如而家誰人用魅力啦，咁佢就會一開始第一句嘅煙草就係嗒嗒嗒嗒嗒，咁然之後嗒嗒嗒嗒嗒咁樣噶啦，係啦，即係唔會有啲新嘅嘢擺出。 或者有啲而家好濃縮啊，即係咧，我覺得譬如可能咧，啲譬如可能咧首歌咧即係一三分。半嘅啫，即系你唔会再有一首五分钟嘅歌啦，即系极少啦。 同埋冇一个好靓嘅 intro， 同埋冇一个好靓嘅 outro。 即系 intro outro 咧，我哋听歌咧就以前好有好有耐性嘅， 好享受 嘅。即系譬如我有，即系举一个唔系你嘅作品嘅例子，譬如我举讲翻Beyond 嘅光辉岁月，咁佢哒哒哒哒哒哒哒，嗱呢个又系冇噶嘛，首歌系唔会有一个哒哒哒哒嗰个位噶嘛，咁但系咧佢由。成首歌咧，你會有前面又有啲創作，個尾啊佢又有繼續，阿嘉佢又繼續嘅 at lip 啊，哇啊嗰啲玩，咁你成首歌你咪覺得好似聽嘅一個好長 好完整嘅 好酷嘅一個 故事， 一個故事。但而家咧嘅樂壇，一個好似冇咗呢樣嘢。 我又其實我唔係太留意香港東歌啊，講真。但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咧，可能係好多因素令到啲arranger 咧就真係懶咗嘅。咁可能佢哋可能budget又唔多咧，而家可能佢哋做嘢。我唔知啊，咁系咪真系懒咗去，即系将件事整，将件个编曲整得丰富啲咧？我唔知系咪一个原因咯。咁但系对你嚟讲系一个一个倒退嚟嘅，如果讲 其实系噶，因为所以咧头先咧嗱，即系你话有啲 effect。就而家有，以前冇啦。但咧，我发现咗好多次 ，even 我喺节目都咁讲嘅。其实有好多碟咧，当年嘅做嘅碟，讲紧廿几年之前嘅 CD 嘅声咧。系靓过而家啲碟， 靓啲啊嘛！ 譬如举个例，我又讲翻一秒转机啊，嗰只碟与你在一起嗰只碟，啲声系好靓嘅。咁唔知咧，即系咪呢个即系 budget 嘅问题，令到大家 会啊，一定系啊！而家好多 好阴功呢件事，我觉得 好多全部都系 home studio 做嘢咯，佢哋 系 即系 home studio， 即系而家可能啲价差比较先进啲吓，但系佢哋可能个经验少，啲 mixing 可能真系有啲问题嘅。咁同埋可能budget 又少咧，講真，你 mix 一隻歌，你真係要嘥時間，即係時間，你去聽。咁我哋嗰陣時 mix 一隻歌聽 ，mix 完之後真係擺落個 cassette 度聽，擺落屋企聽，去 disco 聽，即係睇一隻歌得唔得？ 哦，咁樣噶， 係個，如果唔係點會咁靚聲？ 即係先至攞出嚟， 先攞出嚟噶。 我即系攞 disco 试声噶， 系噶， 哇， 真系噶！如果唔系，你点知道好唔好听啊？ 系 咪先？即系呢个系我哋会做嘅咯。但系而家佢哋唔会，同埋你而家听嗰啲咩 MP3， 系啊， 咁啊 系啊， 八 bit， 你又听到啲咩 frequency？ 所以我咪就系话有好多嘢 lost， 所以佢哋咪变咗，大家都求其咯。咁你大家求其咪变咗求其咯。即系我觉得就系咁咯。 系，喂，咁你作为资深嘅音乐制作人， 我又觉得真系都几悲哀嘅咁搞法，亦都可能真系香港唱片公司真系佢哋真系又悭皮啊，系咪先？即系唔肯抌多啲 budget 去做嘢咯。 但可能佢哋亦都有佢哋嘅苦衷，就系我啲嘢 有 嘅， 有 咁你以前卖10万，而家卖几千， 系几千已经好好，仲系讲 嘅。系，即系大家都有，即系佢哋有大家嘅苦衷，咁变咗成件事。但系咪咁样系一个好嘅发展落去？音樂 只會繼續向下墮咯，係 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嗱頭先咧你就講翻，譬如而家啲後生仔可能佢上 YouTube， 咁佢就已經係可以好 worldwide， 即收曬全球各地，非洲又好，南極洲都好，所有嘅音樂含量佢都可以得到啦。OK， 咁即係總有一啲係佢哋覺得喂好 in 好潮嘅 music， 可能係嚟自亂噏嘅，譬如當係嚟自韓國嘅咁講先算啦。但係你如果係一個香港嘅歌手，又或者香港嘅音樂人，我做一隻歌。是好韩国 style 嘅，亦都唔会受欢迎嘅，系咪先？ 因为佢哋真系有个 style 啫，真系冇嗰个水准咯， 系 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因为韩国即系我哋细心听，你冇得听过，譬如大叔啦，韩国大叔啦，咁你变咗佢嘅歌嘅 mixing， 佢啲歌真系好好声嘅， 系即系呢个真啊，呢个真啊，系啊 ，song 你可能做一个咁嘅 arrangement 唔难啊，但系咧去到咁嘅 quality 嘅 mixing 咧，其实真系难嘅，唔系咁易做一个咁靓嘅 mixing， 即系佢哋收好多时间去做咯，所以变咗其实系 hot 唔 hot 到人，其实嗰啲咁嘅 details 嘅嘢咧，就系个分别好大。 咁香港要点样自救咧？ 我觉得真系要抌多啲钱去真系 open mind 去做多啲，即系做多啲点解人哋韩国人可以做得到世界性，连麦当娜都肯同佢一起跳 Gangnam Style 咧？系咪先？即系 即係你哋大家要反省一下咯。即係香港係咪做唔到咧？唔係唔好，佢都係靠互聯網、靠 YouTube 去令到隻歌 合 得咁勁啫嘛，係咪先？咁其實係好世界性噶嘛。咁其實香港都一樣可以做呢樣。 即係大家都可以用相同嘅渠道去 做。 係 啊，但 係 大家 個 橋令唔令到佢哋覺得 buy 你啫嘛？ 嗯， 佢條橋得嘅，咁咪得咯。 同埋咧，我都深信咧，其實香港有好多音樂人好犀利，即係我哋眼前已經有一個。咁變咗啊，冇理由唔得噶。 係咯，你諗下嘥心機啫嘛。譬如 Big Bang 咁，佢哋真係哇好勁喎，係咪先？你我即係全香港嗰幾多女仔啊？嚟到2000多張飛，你都砰砰聲爆曬 三場啦、啊。仲 哇 A Ping 又係咁砰砰聲爆嘅。 A Ping 嗰日佢有個 press con 咧，我有份做嘢嘅。哇！一望無際啲人，你見唔到龍尾，幾得意。 你諗下，其實佢哋真係全部後生仔，而家俾啲韓國歌係分途曬㗎啦。即係你話真係嗰一扎 market 其實真係完全有做嘅，即係佢哋覺得係好國際化嘛。咁、我哋點樣香港音樂做到好國際化咧？其實係得嘅，但係大家點去探聽呢條路咧？我覺得真係要所有唱片公司或者 坐埋一齊傾， 你都要發下聲啦，幫下手。 我只不過係一個好少嘅音樂人。其實我即係講出呢個意見，其實佢話齋就好多難度喺度嘅。但係不過大家唔去試嘅話，咁都係 只會繼續 下嘅啫咩？係咪先？我哋到九十年代、80、90年代嗰陣時嘅音樂，香港係其實都係東南亞數一數二嘅。係咪？除咗日本之外就是香港。 係 咪？點解而家香港可落得咁緊？因為台灣都追過我哋香港。 係， 即係講真嗰句，係咪先？韓國更加唔使講啦，去咗國際啦已經。係，係咪先？即係變咗我哋其實我哋有資源㗎，係咪先？點樣？ 有人啦、 啊， 有大量啦、 啊，係啊，我哋軟件係唔錯。 其實我哋有個好大嘅大中華市場啊，點解我哋唔可以將香港嘅音樂或者打去大中華市場，打去國際市場咧？ 嗯， 係咪先？其實係有機會做得到嘅，大家肯唔肯去俾心機去做嘅？ 嗯。 咁你而家即係 look for 緊啲咩呢？你又年輕啦、你仲潮緊㗎、我想講 David 嗰副眼鏡好靚啊，唔會好耐嘅，好靚嘅，影張相。 David 個頭啊，係啊，我唔敢叫佢戴 headphone 啊， 整眼鏡好靚啊，一間望一望先，係啦，好啦，你而家你都仲係一位即係樂壇當中嘅活躍嘅分子啦，好啦，你 look for 緊啲咩呢？ 即係希望可以香港樂壇有多啲突破咯。講得香港嘅主流音樂真係廣東歌，咁廣東歌其實佢哋嚟去都係慢歌或者係一啲抒情歌，即係冇咩突破，或者可能都係 rock rock 地咁。但其實個大氣候全世界嘅主流音樂都係跳舞音樂嚟，係咪先？其實你哋係咪大家要去叉住腳落去玩呢樣嘢咧？咁妥嘅唱片公司其實所有唱嘅人都要去諗一諗呢樣嘢。點解女團或者喺韓國可以咁 hit 咧？其實唱歌就不離跳舞嘅。再歌再舞，你先至可以 咁啊，系 可以 hit 到。 視聽之餘啦， 視聽之餘啊，冇理由唱歌冇舞跳噶嘛，係咪先？唔得噶嘛！你環顧所有以前嘅天王巨星，已經過身天王巨星，一定有快歌嘅，冇可能冇嘅，係咪？你環顧阿譚詠麟幾多快歌？ 以前其實好多噶， 啊， 有成隊軍隊喺後面 back 住，一年又係 啊，全部都有快歌，你先可以做到一個天王巨星。我覺得真係除咗慢歌之外，快歌兩樣兼備，就係因為失落咗快歌呢一 part。所以變咗好多而家新嘅 artist 都去唔上唔到最高嘅位置。 嗯，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大家要去再研究一下，睇下點樣可以再去 push up 呢样嘢， 嗯， 系咯，同埋要贴市场嘅音乐咯，我都系咁样。 你而家忙紧咩啊？ 呢排得闲啲，系啊，呢排得闲啲，迟啲就会做翻阿王嘅concert 嘅后期嘅录音啊嗰啲咯， 系， 我即系出 DVD 啊咁嗰啲啦， 嗰啲啦，系，同埋做个新人啦， 我有新人做，咦，未听过嘅啫，我哋而家都 未听，有排啦， 有排添啊， 有排啦，慢慢整啦，而家我又觉得唔需要话太赶咯，放慢脚步啦，做好啲咯，我觉得反而系会更加市场受落啲咯， 系， 系啊，我始终觉得系。好嘅一定有人听咯，好嘅嘢一定 有人聽。喂，咁等你啊，你有咩新人即系拱上嚟啊？呢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谭国正都系一件事嚟噶嘛？我今日我都呢个星期好开心噶。 同埋咧，谭国正呢三个字咧，都系我哋以前出嚟招摇撞骗咧，喺啲 friend 面前，我呢首谭国正噶嘛，即系好似嗰啲讲到好似同阿谭国正好熟咁。 咪同阿 Patrick Delay 咯，好似讲到好劲咁。 系啊，杨振龙佢哋两个成日都好多嘢噶啦，你唔知啊？ 你睇下《永远爱着你》嗰啲反转，全部都系佢哋编嘅。好讲笑啊！喂，多谢晒 David。 好开心同你倾偈， 即系首先我听到好多歌啦，咁同埋呢啲歌咧，全部都系我哋呢一脱嘅歌嚟嘅，即系无论你系嗰阵时讲嗰啲河东啊，即系马来西亚河东啊，即系嗰啲一路至到今时今日嘅，即系你炮制嘅歌咧，好多都系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嘅，咁啊难得就见到阿 David 咧，仍然系好有心去做音乐， 同埋好有火啊，系啊， 系啊，咁啊继续加油咯， 好， 喂，多谢你上嚟啊，开心， 多谢小欣子访问， 多谢小欣子介绍你俾我哋识啊， 咁啊临走之前咧。我都要代阿 David 咧，就系再呼吁多一次 Patrick Delay 啊，喺边啊？ 系啊 ，David 揾紧你啊！ 系啊，系啊， 系啊，唔好low more 啦， 系啊， 即系快啲出嚟啦！ 系啦，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晒 David， 好，拜拜，多谢晒， 拜拜。 这世间什都不对口，如从沉默做的玩偶，暂时暂时假难定真正朋友，只因讨厌大借口。连笑声假都可接受，不清楚可有真正好友，活着没目标，仿似木偶，仿似木偶，木制牵自由，犹如麻醉的生活，似木偶，木偶，木偶砸地球，谁愿意去逗留？真意没有假构在四周。世间心都不对口，如从沉默做的玩偶，暂时暂时假难定真正朋友，只因讨厌大借口，连笑声假都可接受，不清楚可有真正好友，活着没目标，仿似木偶，仿似木偶，木制圈自由，犹如麻醉的生活，似梦。谁愿意去逗留？真意没有假，却在四周。真回头，寻求无悔真生活。 首先喺度多谢黎瑞恩、小欣子，因为佢介绍咗谭国正俾我哋识。 咁阵间黎瑞恩、小欣子会唔会都出嚟讲几句嘢咁样咧？讲下佢即系我哋访问完阿谭国正之后佢嘅感受。 都好啊，今日问下佢咯。睇佢做咩咯？ 喂，其实咧，我觉得有啲得意嘅感觉嘅，因为咧，嗱，谭国正呢三个就系近代嘅人嚟噶嘛。咁我哋认识谭国正嘅时候，我哋亦都系已经系成年人啦，即系听歌都听咗一段时间啦，系 OK。咁但系唔知点解咧，硬系都会觉得咧呢啲隐世高人咧系离我哋好远嘅，即系话谭国正俾我嘅印象系咩咧？佢系嗰啲同譬如以前嘅。可能左一辈嘅，左一辈嘅作曲家又点咩？嗱，唔系辉哥嗰个年代，辉哥之后嘅嗰啲年代，譬如 麦雷， 系啦，或者系徐日勤先生， 系 嗰啲嘅年代嘅人咁样噶，咁我就会觉得哦，即系好似有啲，即系知道要访问佢咧，系又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咧，到你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又觉得大家系同年代嘻嘻哈哈嘅。 系特别佢讲翻嗰啲，即系当年去打碟啊，去溜冰滚轴啊，嗰啲年代咧。咁当然咧，我觉得即系呢个访问入边最劲、最劲、最劲嘅一个收获就系软硬嗰个，原来系佢啦。 系咁，同埋 Patrick Delay 都仲未出现嘅，系 唔系个名嘅意思？咁大家 我都系一路以为佢系外国人啫。 其实今次同谭国正先生倾偈咧，真系。知道咗好多嘅一啲天下间 鲜为人知啊， 大家唔知道嘅啲秘密，冇错啦， 硬系啊，咁多谢，所以多谢阿 David 啦，系啊，咁我哋有冇人估中下一？ 有 吓，咁好多系嘛，咁啊， 多， 好啊， 谂都唔谂，好啦，嚟啦， 各位听众， 下集预告。